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To have no idea. 没谱. To appear. 现身. Tit for tat. 针锋相对. Just. 俯. Trace. 踪影. To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孤注一掷. To be in the public spotlight. 众目睽睽. Not as expected. 果不其然. Leave yourself vulnerable to criticism. 空穴来风. More than justified. 名正言顺. Let's try that faster. Tit for tat. 针锋相对. To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孤注一掷. Tit for tat. 针锋相对. More than justified. 名正言顺. To be in the public spotlight. 众目睽睽. To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孤注一掷. To appear. 现身. Tit for tat. 针锋相对. To appear. 现身. More than justified. 名正言顺. Leave yourself vulnerable to criticism. 空穴来风. Not as expected. 果不其然. To have no idea. 没谱. To be in the public spotlight. 众目睽睽. Trace. 踪影. To have no idea. 没谱. To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孤注一掷. Tit for tat. 针锋相对.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没谱. 别指望他能帮你这个大忙了。他这个家伙说话没谱，做事也没谱，简直太没谱了。现身。 最便宜经济的酒店品牌将现身上海，届时在沪游客可享受99元每晚的实惠价格。针锋相对，在采访现场，他和记者针锋相对，最终不欢而散。踪影。 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他脸上的笑意立刻不见踪影了。孤注一掷，他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在了这个项目上，真是孤注一掷。众目睽睽。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台上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果不其然，早就听说新来的秘书很漂亮，今日一见，果不其然，空穴来风。 这种空穴来风似的传言，不听也罢。名正言顺。